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踏中我哋嘅钟咧，九点零六分嘅时间。大家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由而家开始啦。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由而家一路到十二点现场直播我哋呢一个音乐性嘅节目啦。咁啊，当然喺 piano 同埋一个 keyboard 都有我两位嘅好拍档。多谢晒 Vince 吓，同埋你嘅 Stan 美钢琴吓，虽然嗰个琴唔系你嘅，不过咧你弹得好好听。阿坚哥，你真系神奇噶，你真系啊，乜嘢乐器都可以。真嘅一樣，今晚咧可能有二胡啊，可能有啲鎖鈿啊，咩乜都有，我聽過。又中當然有啲息事風啊嗰啲咁樣啦，嚇呢兩位老手嚟啦。咁當然咧最重要咧就係除咗樂師之外咧，我哋最重要就係心機旁邊嘅所有嘅聽眾朋友，有啲咧可能真係唔係講笑。一听听咗几十年都未定，因为我几十年前已经喺呢个电台度出现，而今晚咧会好亲切啊！我个感觉咧就系好得意，嗱，中年好声音咧好多嘅参赛者得奖者咧都系陆续咁样嚟过下，咁但系一路等咧就等咗呢一位咧就好亲切嘅。我虽然咧同你唔系好熟，不过咧唔知点解我好似系你系我隔篱屋住嘅，或者系唔知好佢系我同学嗰啲咁嘅，即系以前啦，梗系吓。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罗启豪啊，英国豪啊， 大家好。 系系咪不便就讲太多嘢？因为今日个鼻少少塞啊，啲咁样 系。系啊，我咁今日个喉咙麻麻地啊。 唔紧要，不过咁样先至多谢你，同埋咧，我哋有一个真实嘅现场感啊。因为咧，如果喺电视啊，如果你譬如喉咙麻麻地，哎呀，我第日先录啦，或者咧喺录音室嗰度再搞过啦咁。今日冇得搞喎， 系啊， 今日直播喎， 系啊， 直播倾下偈啊，咁啊，即系其实就冇所谓嘅。不如如果你话啊喉咙唔系好舒服，喺屋企唱 K 咁啫，即系同啲朋友一齐倾下偈。唱下歌，嗰挺咁嘅感觉。而且啊，英国豪咧真系俾我一种咁嘅感觉。 嗯， 系啊，即系我都见过你好多次，不过咧就即系未有机会长谈啦，甚至乎唱歌啦，唱歌一齐唱咧，今日系第一次。 系 啊，咁啊，开心啦，因为啊，英国豪咧佢就即系中英文都好熟啦，国语都得嘅喎。 系，我都系啦。OK， 啊，我惊你去咗英国咁耐都唔识讲。廣東話 唔係啊，其實我雖然係我真係去咗外國廿幾年， 咪咯， 係啊，但係一路 keep 住講廣東話，聽廣東歌 嚇。點解？即係同屋企人都係講廣東話。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好啊。 係啊， 即係呢啲歌咧我谂系一种即系自细成长嘅感情嚟， 系啊， 即系如果你细个唔系唱呢啲广东歌咧，分分钟翻嚟就唔识呢歌之余，讲广东话都未必得， 冇 错，所以今日好啦，咁啊回归咗香港，你决定系留喺香港噶咯？ 系啊，我系留喺香港 ，for good 啊 f o r good，OK， 即系话佢永远都会留喺度噶啦。嗱，听住啦，大家吓，佢唔再翻英国住，去玩下得嘅， 系 好咁样啦，不如我哋一路唱歌一路倾啦。 我想讲一句先， 你随随便， 就系、是、咧，我想多谢你邀请我上嚟呢个 show， 系啊，我即系 唔使噶， 因为我妈妈佢系一路听你呢个 show 听咗好多年，咁佢都有介绍我去听嘅，咁所以估唔到我自己真系会。 有一日可以上嚟呢个 show 系非常之荣幸。 点解你唔带你妈咪一齐嚟唱嘛？ 系 佢唱歌叻噶。 诶，佢下次先。 啊，好啊，好啊，嗱，下次约定咧、啊、就即系妈咪同埋你一齐嚟，咁咧就仲更加亲切吓。佢而家可能听到过，可能 系啊，佢听实 听到。就算miss 咗咧，你话俾你啲 fans 听咧，我哋咧呢一个节目咧系摆喺我哋 RTHK.HK， 即系香港电台个网咧 系。 呢、这个节目是摆一整年嘅、一年成个节目摆落嚟，咁佢可以随时不断咁听吓，任何嘅地方，而家系全球直播紧嘅，即系 through the internet。好，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阿英国豪，即系何，就罗启豪啦，唱咗英文歌先咧。 好， 呢只歌咧其实都唔系一定话啊，我听好少英文歌唔紧要，实听过嘅、因为佢好顺耳，而且咧我好中意呢只歌。Michael Learns to Rock This Why You Go Away， 冇错。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won't forgetThe way you're kissing, the feeling so strong, we're lasting for so long. But I'm not the man your heart is missing.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You were never satisfiedNo matter how I tried, now you wanna say goodbye to me.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won't forget the way you're kissingThe feeling so strong, we're lasting for so long. But I'm not the man your heart is missing.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Yes, I know. Sitting here all alon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Don't know which way to go. There ain't so much to say now between us. There ain't so much for you. There ain't so much for me anymore. The feeling so strong, we're lasting for so long. But I'm not the man your heart is missing.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想问啊，英国咧，你哋以前诶参加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嘅时候咧，即系中英文任你哋拣噶，系咪 啊？系啊， 即系你都有唱英文歌，有唱粤语歌，有唱国语歌咁。 系啊，其实甚至日文歌都有人唱过， 都得嘅，系啊，即系又要突然间有啲唔系你拣，又要佢拣俾你啊啲咁样，即系比赛。 佢会建议咯， 建议系啦，咁啊啱嘅，因为咧你即系。好长噶嘛嗰个比赛， 系啊， 一共有冇数过唱过几多只歌啊？真系， 即十好似十二首啊， 肯定要啦，啊、因为你咁多集啊嘛，先至入到即系最后嗰十强啦。咁啊，即系我都经常都同你哋啲即系同事同学啊，一直讲咗好多，即系我都觉得好 interesting，即系我好有兴趣。因为点解咧？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你哋直播嘅时候咧，我永远都喺度做紧直播。 嗯。是啊 是啊是 啊, 是啊，所以我就 有播緊， 是啊，所以我就好少睇到，咁、但係有时会返去睇返啦，睇返重播啦，咁、但係而家呢就开始呢就更即係熟多好多啦，因为每一个有啲我请我去过去我嘅个人演唱会嗰度做嘉宾啦，有啲就嚟过呢度啦，咁有啲喺出面又撞到啦，咁样就傾好多偈，咁我觉得你哋好好，即係呢一班啊、有史以来啊，即係我见咁多，即係由呢、這个最初的新秀开始，即是梅艳芳那届，我一路都看住啲比赛的发生啊，甚至有时做评判啊咁样。咁但系咧，啊你哋呢一班就好亲情咁样嘅，系咪？即系譬如任何一个即系朋友咧，有啲音乐聚会咧，你系全部一齐去嘅， 系 佢生日佢又一齐去嘅， 系 甚至乎呢个Harry 嘅，即系你个即系评判嘅，即系。结婚全部去晒啦，咁样即 系 好玩嘅， 系 啊，真系好开心嘅， 系啊， 你个感情系咁样啊？ 系啊，因为即系我谂，毕竟我哋系中年人，即系个个都有经年经历啦，咁所以即系后生嗰啲就可能唔会少啲会咁样，但系中年人就即系明白系即系识朋友系好难的。 我最欣赏一样嘢咧，即系譬如我同阿彪哥喺度讲咧，即系。真系冇嗰啲鬥心，即系话我睇下，我要即系赢咗你，跟住咧或者输俾你，或者佢真系冇嘅，有咩所谓？即系原来咧，好似一家人咁样。 系我哋大家帮大家添， 系啦， 即系话拣歌啊嗰啲嘢都会大家帮大家。 系有啲咁样嘅真心嘅，因为以往嗰啲比赛咧就真系斗个你死我活。 系， 虽然咧笑脸盈盈啦，咁但系因为我自己细个都参加比赛噶，哇，喺即系唔得你走音，一走音佢先偷笑。 系。 咁啊，呢啲都系一路几廿年都有呢啲嘅。其实音乐比赛系好嘅，因为咧可以聚咗一班好嘅朋友， 吓， 同埋即系攞个经验啊， 系 真系，所以系值得参加嘅，我觉得。所以一路希望志伟一路搞啦，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咁样，咁啊多啲呢啲朋友咧，因为你哋咧好叻噶嘛，拣嗰啲歌咧好啱我听，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一啲后生啲嘅咧，佢哋拣啲歌，我有啲唔识添嘅，咁所以咧譬如你就算拣一只唔系太旧嘅，That's why you go away，大家都有共鸣。好啦，咁我都想问你，你细个你其实就话你自己中年啦，你三十零岁啫，即系我都觉得你喺我面前一路咧唱住笑住咧，我又觉得你真系青年啊，再细啲嘅青年嚟嘅。咁你细个点会听咁多旧歌咧？ 因为即系我听嘅音乐都系受我嘅屋企人嘅影响。咁我有个大家即系大我七年嘅，咁佢听乜嘢我就中意听乜嘢。 你妈咪添咧？ 我妈咪，我爸爸又系。 爸爸啦， 我爸爸就听英文歌多嘅。 系啊，许冠杰你都识吓，好多呢个 系啊， 阿 Sam 嗰啲 太出名啦。 已经阿 Sam 啦，喂，因为阿 Vince 都好中意呢只歌，佢都识唱嘅，所以佢弹得特别好嘅。 嗯， 《心里日记》啊， 系 佢太多出名嘅歌。但呢只歌咧就系一种点讲咧，点形容咧，即系喺啲二三线嘅歌，喺佢嚟讲 系 就唔系太熟嘅，但系咧就好多人特别中意嘅，即系 等于翻唱， 系啊，可能翻唱啦。第一咧呢啲 HiFi 碟啊，第二咧就系即系譬如好似印象啊呢啲咁样咧，又即系差唔多呢一类型嘅，佢唔系最 hit， 不过系非常之啱听，同埋咧历久常新嘅一首歌吓。歌名叫做《心里日记》，系许冠杰嘅作品。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罗启豪，英国豪，将你嘅日记用歌曲唱出嚟。 夜之中，喜爱已星尘，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字字才去碎， 原因每页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在当中的爱哭，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人海中只爱你一人，为何遇事我不愿说道理，旁人难细道，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游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雨火，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雨火，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在你的音乐世界的心里面，怎会有在日记簿怎会有这首歌的呢？几时开始即是 mark 在你本日记簿上？ 其实这首歌我是听，我第一个听不是听 许冠杰， 许冠杰的 version， 我是听容祖儿的 version 的。 哦，是啊，所以这些好的歌呢，即是有人翻唱不得止，还要再 hit 起上来的， 是 又另外变了一个新的版本， 是 这歌呢就会充满了 double triple 的生命力，所以我经常都说靓歌保育就是这样。 是， 哎，你唱就比今晚啊英国豪一再唱呢，是什么那你的 fans 都说，哦，原来有这样的歌，哦，那他们就要找了，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呢？这歌就一路呢就会一路这样传来传承下去。 是，我另外呢特别揀这首歌今日唱呢，就是因为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振强先生。 哇， 是啊，咁佢就今日呢就是佢嘅 基神， 是啦， 啊，都是我哋嘅偶像。 是， 是啊，林振强呢就喺我哋心中真係好重要，好重要，同埋呢我哋更加好似好親切啦，同佢即係仲係好似冇離開咁，因為咧，我成日喺度唱嘅歌咧，好多時候都唱咗佢嘅作品， 係 啊，即係有時真係好感動嚇，因為當年即係你知啦，我哋嗰代都係好密切嘅， 係 啊，又寫歌俾我哋啊，咁又通電話啊，又成日傾歌啊啲咁，咁同埋佢寫俾林子祥啊，寫俾好多人嘅歌咧，真係好感動，好感動嚇，咁啊好特別送俾佢。特别送俾佢，不过跟住落嚟咧，都系要我哋掂掂另外一位嘅老友记。你既然许冠杰就识啦，张国荣啊更加可能熟， 系 咪啊？咁张国荣嘅歌咧，又系呢只歌咧就更加好似我头先所讲咧，唔系佢最流行嗰啲， 甚至乎第二浸都未到。呢只歌喺边度揾翻嚟？叫《寂寞夜晚》喎 ，Leslie 嘅。 嗱，呢只歌咧，我其实即系细个都听过，但系我开始真系中意咧，系听陈奕迅 啊，又系一样。哦、 我好多旧歌都系听人哋翻唱。 咁啊啱啊，因为佢年龄嘅问题啊嘛，你冇理由即系听许冠杰即系第一次出黑胶唱片。 系、 你即系你可能未出世啦， 系 真系未出世，因为你譬如你三十零岁咧，其实呢啲歌系超过四十啊，所以变咗诶、我就得啊，即系我得。好呢只咧，我都想再重新听一次陈奕迅嘅 feel 嘅《寂寞夜晚》。 泪滴染湿了朦胧两眼，让万缕思念常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孤单，感慨中握你双手叹聚散。啊，偶然遇见，无谓带泪风中呼喊。啊，有缘复见，但缘外没一分退减。落寞静默的一个夜晚，重头平凡再见梦幻，但愿是潇洒告别，又说可归返。断断续续的千个夜晚，无穷浓情怕会渐淡，静默地拭干了泪，一切请珍惜，一切将吹散。泪滴染湿了朦胧两眼，望万缕痴念让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孤单，感慨中握你双手叹聚散。啊，偶然遇见，无谓带泪风中呼喊。啊，有缘复见，但缘外没一分退减。落寞静默的一个夜晚，重头平凡再见梦幻，但愿是潇洒告别，又说可归返。断断续续的千个夜晚，无穷浓情怕会渐淡，静默地拭干了泪，一切请珍惜，一切将吹散。的一个夜晚，从头平凡再见梦幻，但愿是潇洒告别，又说可归返。断断续续的千个夜晚，无穷浓情怕会渐淡，静默地拭干了泪，一切请珍惜，一切将吹散。 听完呢只寂寞夜晚，同时提一提大家有一个特别嘅报告，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就18723888，唔系叫你打嚟倾偈啊，不过有嘢送俾你，因为咧农历年咧就嚟啦，咁所以咧变咗咧，如果喺农年嗰度咧，你要封利是俾我，或者俾你嘅亲友咧，我哋有一啲好精美嘅利是封。咁啊，二台精美利是封啊，唔系喺街买到嗰啲。记住呢个电话，一阵间你打嚟 就可能会得到一套十个呢啲利是封嘅。系啊，不如而家打嚟啦，我哋有专人接你嘅电话，斗快咯，唔好意思，1872388，我哋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香港马拉松今日举行，有大约70,000人参赛，其中超过840名跑手受伤，一死一危殆。死者是一名30岁男跑手，他赛后在港铁站晕倒，送院后不治。亦有一名10公里赛事的男跑手到达终点位置附近时昏迷，心脏一度停顿，目前情况危殆。有急症科专科医生说，40岁以下健康人士如果有隐性心脏病，在剧烈运动后都有机会病发。本港天气显著转凉，多区气温较昨日明显低5度左右。天文台预料明晚市区气温会下降至约10度，星期二天气严寒，最低7度，新界部分地区更低，高地有可能结冰。由于风寒效应显著，市民的体感温度会更低。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领袖普希林说，乌克兰军队炮轰顿涅茨克一个市集，造成至少25人死亡，20人受伤。他指责乌克兰军方实施今次炮轰，不顾平民的伤亡。他又说，紧急服务部门正在现场工作，法医专家正收集袭击中使用武器的碎片。俄罗斯外交部形容乌克兰炮击市集是野蛮的恐怖行为，反映出有必要在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指控。以色列内阁批准将被冻结的巴勒斯坦税款交由第三方国家保管的计划，只有在以方许可的情况下，这些税款才会转移到巴勒斯坦当局。以色列财长发言人证实，根据安排，有关税款会被转移到挪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内阁的决定获得美国和挪威的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谢克谴责以色列的做法，呼吁停止窃取巴勒斯坦人民资金的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雨，稍后天气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约18度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清劲，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天气严寒，风势颇大及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是艺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独特的文化气息亦都孕育出以色彩多变、情感深邃见称的威尼斯画派。 其实16世纪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海上贸易很蓬勃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对当时的绘画行业有两个很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令到画家就逐渐采用了帆布，因为原本他们用一些容易发霉的木板的。咁第二個改變咧，就係佢哋就由快乾嘅淡彩咧，就改為用油彩。咁所以威尼斯畫派嘅用色咧，好出名就係好豐富多變。咁同埋佢哋就係用顏色咧去表達人物嘅感情，就多過係線條嘅運用嘅。 今次嘅展覽除咗可以欣賞到咁珍貴嘅歐洲畫作，香港藝術館亦都加入咗一啲新科技，以及香港嘅近代藝術作出交流。我哋继续请一级助理馆长陈嘉贤同我哋分享一下。 咁我都想即係特別推介一下我哋嘅Hong Kong Input 啦，即係香港嘅部分。咁就係咧，其實我哋做咗好多研究啦。咁入邊有一個教育角，咁入邊有一個 AI 嘅提香照相館咧，咁就係歡迎觀眾可以嚟影相啦。咁同埋就可以得到一張好似提香所畫嘅一幅肖像畫。咁另外都邀請咗一啲本地嘅藝術家，例如梁志和同埋陳君樂咧，都創作一啲作品去同威尼斯畫派嘅作品咧就進行對話嘅。 提香與文藝復興威尼斯畫派。胡斐智美术馆珍藏展由而家至到2月28号香港艺术馆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And you don't really care who you are When you feel there is no one beside you Look for a star When you know you're alone and so lonely And your friends have traveled afar There is someone who's waiting to guide you Look for a star For everyone has a lucky star That shines in the sky up above If you wish on your lucky star You're sure to find someone to love A rich man, a poor man, a beggar No matterWhoever you are, there's a friend who's waiting to guide you. Look for a star. 我哋喺度寻找我哋心里边嘅一颗星星。诶，揾到啦！今日我哋有个特别嘉宾系一颗星星，系中年好声音嘅，大家都好认识嘅。罗启豪，英国豪，多谢你， 多谢你， 唱唱下，咪舒服翻啲啦，个喉咙冇咁痛啦， 开咗啦把声， 系啊，喉咙痛咧，嗯、最好嘅方法咧就唔系食药，系唱歌，唱自己中意嘅歌先得，千祈唔好谂住去比赛，因为比赛咧就压力太大，太紧张，今晚咧就可以舒舒服服啦，同阿英国豪啦可以喺度诶，唔系唱我哋一齐成长呢、這个，而系。嗯我成長咗，成長緊嘅時候咧，你未出現，咁但係咧，你竟然咧就可以咧就追翻曬，係就係因為歌， 嗯 啊，如果唔係咧，大家可能嘅唔知傾咩好嚇，係爭咗咁多年，唔、好意思啊，我話你 uncle 輩嚟嘅， 差唔多歲數啫 、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會揾翻啲好好聽，即係有感覺嗰啲歌啦。咁、我好多時候咧都會即刻諗起梅艷芳， 嗯， 因為太有感覺佢嗰啲歌，同埋咧就。即係真人又好有感情， 係 即係識得太耐，見得太多，咁所以你一唱嗰啲歌咧，我就會啊，我諗起當其時有啲咩情景嚇，啊同佢去到個邊度啊，一齊玩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佢嗰啲歌咧，單係佢啲歌咧，已經可以喺兩三分鐘之內就會感動你。 嗯， 所以今日咧就我哋特別都係阿英國佢就揀咗梅艷芳嗰啲歌。咁因為佢話啊，我都想向佢致敬。 係啊，因為妹姐係我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偶像嚟嘅。係啊，我都係因為屋企人影響我，佢哋都好中意妹姐，咁所以我即係變咗都好中意妹姐。咁所以今年又係佢嘅即係離開咗我哋20周年， 係 啦。咁所以我想揀啲歌向佢致敬。 系啊，咁全年咧都系有呢个心嘅，除咗有啲展览啊，啲聚会啊等等咧，唱佢嘅歌系最能够悼念佢。 嗯， 你拣啊？ 好，拣咗以下落嚟呢一只《女人心》。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倦透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了结识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或我失望，看着眼前人睡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只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或我失望，看着眼前人睡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梅艳芳的《女人心》，多谢晒啊，燕哥好， 多谢你。 不如咁啦，我哋跟住落嚟咧，都全部呢一 part 咧唱晒啊妹姐嘅歌啦，好嘛？ 好， 我拣一只，因为呢只咧，如果冇记错咧，就系佢一开始灌第一张唱片嘅时候咧，佢就唱第一只嘅电视剧主题曲。 嗯， 我好中意阿辉哥写呢只歌， 系 好好似好。短好簡單，但係非常精彩。但係最精彩嘅地方就係由阿妹去演繹，佢真係好快就即係蜕變咗。因為佢初比賽嘅時候咧，就唱徐小鳳，好徐小鳳嘅。 嗯， 但係佢一自己嚟咧，就已經變咗梅艷芳自己。 重重心中痴債，原是欠下你一世無限。无尽爱在我心底， 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 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 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Thank you. 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慰，只望可补偿一切。 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 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千代千生难估计。 怎样唱都好听的，因为不知道唱出来好不好听，不过我们的心觉得很好听。你明白吗？即是起码在我们自己，你刚才有个共鸣的，是不是？那即是哇，这些歌一路唱其实不是听自己把声。我是听阿妹把声， 是 会不会这样的感觉？ 是 这样的，因为这首歌真的实在太属于他，同埋他唱得太有味道， 太深入民心。 是深入民心啦。咁同埋其实男仔演绎都得嘅， 系 啊，冇所谓嘅，因为变咗多一份嘅生命力。 嗯， 呢一份嘅心债永远都传落去添。希望可以将个心债变成咗一个悼念嘅心情去怀念。梅艳芳，跟住都系有由你拣啊嗱， 系 你拣咧， 系咁我就拣咗装饰的眼泪。 哦 ，OK， 算唔算系佢嗰啲二线歌啦？ 系啊， 系啦，佢太多一线歌， 系 我哋都搞唔掂啊！即系唔系话都播唔切啊？ 嗯， 我以前成日都播啦，当然即系佢出道嘅时候，我已经系。全職的 DJ 嚟，所以我成日都會播呢一隻，唔係咁多播。今日想聽翻，多謝羅啟豪選咗呢一隻梅艷芳嘅《裝飾的眼淚》。 人似風身邊飄去，沒驚身軀已累。冷冷枕边再无伴侣，如何令我能入睡？沉痛的追忆是谁？令我再想也累。昨晚的他悄然别去，道别也不话一句，情爱已经流走，给判死罪。长夜至新人堆当中，我的酒醉，换去那些装饰眼泪，幻灭了的爱没法追。沉爱里消愁再没畏惧，每一夜凭热吻他人的嘴，盖掩心碎，麻醉了的身躯，把昨日平明的思绪。人似风身边飘去，没见身躯已累，冷冷枕边再无伴侣，如何令我能入睡？沉痛的追忆是谁？令我再想也累。昨晚的他悄然别去，道别也不话一句，情爱已经流走，给 判死罪，长夜置身人堆当中，我的酒醉换去那些装饰眼泪，幻灭了的爱没法追，沉爱里消愁再没畏惧，每一夜凭热吻他人的嘴，盖掩心碎麻醉了的身躯，把昨日拼命的撕碎，情爱已经流走给半死罪，长夜置身人堆当中，我的酒醉换去那些装饰眼泪，幻灭了的爱没法追，沉爱里消愁再没畏惧，每一夜凭热吻他人的嘴，开演心碎麻醉了的身躯，把昨日拼命的撕碎。 虽然都有播过呢只歌啦，咁但啊，今日听完啦，边个好？即系再唱咧，现场唱嗰种感觉，有时男仔唱翻，我系觉得呢只歌好似新歌，好似旧歌，嗰种感觉咧，我系想再播，我就即刻揾翻阿妹嗰个版本嚟播多啲，多啲吓，因为我有一至五咧都会播好多经典歌啦，啊咁我都好中意播梅艳芳嘅，因为佢嗰啲系即系。冇人能及嘅， 系 别树一次， 系 你对佢嘅感觉点咧？你系佢系你嘅大偶像啦， 系啊， 你咧点啊？你隔咗半代噶啦，其实， 嗯， 个感觉系点？ 佢真系即系乐坛嘅大姐大啦，咁就真系好多嘢可以从佢身上学到， 譬如咧， 即系譬如台风啊， 嗯， 做人嘅态度啊， 嗯， 做人处事对人啦、啊，各样嘢，同埋佢。唱歌我真的其实我的唱歌 style 是从他身上吸收到很多东 西、嗯、 是 啊, 是啊、哦、 就变成了自己的养分、 嗯 是, 是, 啊、是不知不觉之中真的会 是 你听得多是喜欢了这个歌手的歌、 嗯、 就会不自觉你自己都未必知道哪一些呢 是 他 是、 啊、就融入了自己的世界里面咁啊，跟住呢只歌咧，就當然都係梅艷芳嘅歌啦，係我最中意嘅梅艷芳歌曲嚇。因為當年咧就有一出電影啊，不過你應該都冇睇過嚇， 冇睇過， 係豔浩導導演嘅《似水流年》。咁但係只歌咧就好奇怪嘅，我估都估唔到，又唔係顧嘉輝，又唔係我哋嘅大師級，係日本嘅大師，叫做喜多郎作，鄭國光老師填詞。其實呢只歌有阿鄭 Sir 俾咗另外一個歌詞我嘅。 哦， 嗰、那個歌詞咧就從來冇出過界咁、啊、但係其實嗰個歌詞仲先過呢一個佢、 哦、 先寫咗，點解個導演話？即係又想再換一換個感覺， 嗯、 再寫咗呢一個，永遠都換翻噶啦，因為呢、這、一個呢隻歌詞咧一流咗出嚟咧，就隻歌一樣，好似河一樣、啊，河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不過永遠存喺我哋心中。望著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 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我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 最好是咁，我哋用真人人肉飞刀咁啊啱啦，因为唱片好兴嘅，但系现场唱就好难做到咁，所以我同阿 Vince 咧做人肉飞刀。点解呢？因为佢歌嗰个感觉咧，嗰出电影最尾嗰个线就系一路撑住一个山板，一路向住无尽嘅海洋一路去，越嚟越细，越嚟越细，越嚟越朦胧，越嚟越喺烟波里消失。好有感觉的一个场面，就是电影《似水流年》的最后一幕，也奏起了这一首梅艳芳的歌曲。时间接近十点了，刚才就讲了很快讲了一个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原因就是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派发二台的精美利是封。咁呢精美利是封咧，一套咧有十个，咁当然街又冇得卖噶啦，写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而且唔使你嚟攞嘅，寄俾你，请你打呢个电话，而家就打，仲有几十套挂，希望你可以打得中，打得通，攞得到呢一个二台嘅利是封咧，就可以喺龙年咧就好开心，跟住咧就系过住一个利是吉利嘅肥年 ，OK？ 九点 59分几啦。一阵间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还有两小时嘅现场节目。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罗启豪，多谢你，多谢由英国翻嚟香港好耐，然后咧就嚟我哋呢度就唔翻去英国住啦，因为要留喺香港为我哋唱歌啊嘛。好，一阵间新闻后再同你唱歌。 Why I'm going and try to speak in such a way that you won't be afraid of listening. Too many words been spoken without no understanding, and I hate to add another wound to the times we had good love then. But oh, when I think of the tall pine trees growingThe silver mist of snow all around me blowing. I'll miss the gentle times and the fireplace a warming. Perhaps I'll turn my head away to hide the tears I've fallen. Some say I have dishonored you through foolishness and folly.The question not in where it lies, but if you're standing by me, do not need to hear the words to know your truth or answer. Your eyes once were home to me now, tell me I'm a stranger. But oh, when I think of the tall pine trees growingThe silver mist of snow all around me blowing. I'll miss the gentle times and the fireplace a warming. Perhaps I'll turn my head away to hide the tears I've fallen. I'm bound to be a wanderer, I'll never take another. I'll catch a merchant ship tonightSail to foreign waters. Judge no man for what is done, and no man will I bother. And hope to find some peace again and cleanse my soul of anger. But oh, when I think of tall pine trees growing, the silver mist of snow all around me blowingI'll miss the gentle times and the fireplace a warming. Perhaps I'll turn my head away to hide the tears I've fallen. La la la la la. 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Albert Lau。咁头先呢只歌咧，我就要抛砖引玉嘅，点解唱啲英文歌咧？咁大家听紧就阿 Lam 嘅《我要走天涯》嘅英文原版。叫做 Tall Pine Tree， 咁啊，不過如果你想孭住個背囊去走佬咧，嚇、啊、離開呢、這個即係煩厭嘅世界咧，就要睇睇天氣啊，因為咧行山咧，去啲 Tall Pine Tree 嗰啲山野咧，好危險，因為好凍。本港地區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多雲啦，有一兩陣雨，明日稍後天氣轉冷。市区咧气温由初时嘅大约18度咧，显著下降至到晚上嘅10度，而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咁啊明日嘅风势清劲啦，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哇！喺展望嘅星期二咧仲冷啲添，天气严寒啊，风势咧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嘅，最低气温咧会降至大约7度。哇！新界再低几度噶，即系可能去到3-4度都未定。咁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啊！尤其是即系出去行山啊，吓或者系出去外边都好啦，翻工翻学都好，都系要着多件衫。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我哋将呢啲寒气驱走佢，因为我哋有一啲好暖心嘅歌曲。因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佢喺英國都唔怕冷啦，翻到嚟香港更加啦嚇，著件 T 恤就可以唱歌。Elton John 嘅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好熟啊你哦，好中意 Elton John 啊， 中意啊， 梗係啦，英國啊嘛， 係啊， 哇真係紅到就不得了， 係啊， 不過我都好佩服佢， 即系虽然而家唔系你自弹自唱，但系佢所有嘅歌咧，佢同个钢琴直情系融为一体嘅、 嗯， 即系直情好似即系哇喺琴就系佢，佢就系琴，即系好自然嘅唱歌，好好听。佢作嘅歌更加啦，呢、一只唔使讲 sorry 嘅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And John, what do I gotta do to make you love me?What do I gotta do to make you care? What do I do when lightning strikes me? And I wake to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 What do I do to make you want me?What have I got to do to hear her? What do I say when all's over? And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It's sad, so sad. It's a sad, sad situation.And i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bsurd. It's sad, so sad. Why can't we talk it over? Oh, it seems to me that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It's sad, so sad. Why can't we talk it over? Oh, it seems to me that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What do I gotta do to make you love me? Oh, what have I gotta do to be heard?What do I do when lightning strikes me? What have I gotta do? What have I gotta do?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期待日后日子咧，再揾阿英国豪咧，再唱《Candle in the Wind》《Your Song》《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Daniel 啊，Daniel 全部都系即系一讲起歌名啫，就已经即刻想听，即系佢嗰啲歌就好精彩啊，好精彩啊！包括头先呢一只《Sorry》，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系 Elton John， 即系英国嘅国宝之一噶啦吓。咁我就好中意將呢啲歌咧，即係不斷咁聽下第二個唱啊，甚至有啲歌手翻唱，即係都唔係我哋呢一代，唔係我哋而家啊參加中年好聲音去翻唱，而係嗰啲歌手咧都會自己鬥翻唱人哋嗰啲歌嘅。 係， 咁有個加拿大嘅 Anne Murray 啦，佢啊唱咗好幾隻歌我都好中意，不過咧我硬係中意人哋翻唱佢嗰啲歌嘅。咁啊 Carpenters 唱咗佢一隻情歌。一好情歌，所以我觉得未必一定啱佢本身唱，就叫做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因为咁啱，我头先揸车翻嚟咧就听到，萦绕住喺我嘅脑海咧冇散到，所以我而家想将呢只歌再次唱一次，叫做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Dreaming, I must be dreaming.Or am I really lying here with you? Oh, baby, You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though I'm wide awake, I know my dream is coming true.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Magic, it must be magic, the way I hold you when the night's light. Oh, 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Heaven is that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俾佢粒音先啦，我喜欢呢一首嘅情歌， 好好听，好你唱得都好听， 系啊，各人即系最开心嘅就系我唔知诶，我唔系好熟嗰只歌嘅本身，咁咧总之咧，我一记得晒啲音咧，我就唔听原装噶啦，即系我以前学歌都系咁，即系我细个都系咁嘅，即系青年嘅时候咧，我大部分嗰啲英文歌，因为我喺个餐厅嗰度唱歌。大部分都冇聽原裝，都唔知邊個教我或者俾本歌書我啊咁樣學。因為有啲朋友，我想聽咩歌死啦呢個歌。啱啱嗰一陣係興緊 Elton John 啊，Your Song， 哇！你諗下幾耐啊？ 係， 咁所以變咗我好多歌我其實係唔係好識嘅。咁但係我就中意啊，可以用自己嘅方法， 係 自己嘅感情去演繹。我唔相信有另外一個人好似咁樣嘅感覺，因為我哋二千靚歌咧好獨特嘅。 係。 连我连阿 Vince 都唔知只歌会发生咩事啊，因为我哋系好多即兴， 系 系咪？同埋一个钢琴同埋阿坚哥咁样咧，我好中意呢一种情怀。跟住落嚟，我哋又想听翻啲广东歌啦。啊，你写咗啲歌嘅 song list 咧，即系都令我好惊喜。我估唔到你会会拣到一啲衰。经典之余咧，仲系好重嗰啲歌，即系唔系一定最 hit 嗰只，唔系一定系一个榜首嗰只， 系， 但系呢啲歌咧系百唱不厌， 系 《棒令》，我哋经常都有唱有播嘅，完全因你真系好听， 系。 从前的我。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 谁愿竟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局，陪流泪的我笑着看。一个箭就于春雨里，游着我心再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茫。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罢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一个千秋于春雨里，游着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茫。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罢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用心在做我。 呢只叫做完全因你啊 ，Vincent 啊。我哋都喺呢个节目咧，好多嘉宾都会选唱呢一个。我印象中冇个男仔唱过嘅，好似 好似未试过有。 好啊，应该好系啊。所以只歌系完全系另外一种感觉。所以我好中意男仔唱女仔歌啊，女仔唱男仔歌都得噶，系咪啊？咁呢一个男仔版本系第一次。啊，呢只歌好多人中意唱， 系 好多人中意翻唱，系。实在是作得好，边个作的呢？呢一个我都唔系好记得，边时记唔记得？边个作嘅呢一个？ 等我睇翻先啦。 曲词我都唔系好记得，会唔会系即系林武德啊啲咁样？可能系 一个新加坡，好似系新加坡嘅 Alexand。 即系唔系香港，系新加坡，因为。有印象，即因为他当时在 EMI 的时候有很多新加坡那些人帮他做 arrangement，甚至作曲。 他中文名叫新伟玲。 我没什么印象，但是他刚刚那段日子就是他找了毛啟賢跟他。因为毛啟賢都是一些星马人的嘛，所以不出奇就是毛啟賢跟他做监制。哇，好啊，都是我哋啲，好耐啦。但系啲歌咧就 唔会老嘅。 嗯， 老歌系永不老。 系， 所以跟住咧都系想揾只即系真系叫做人哋咩台湾就叫老歌嘅、啊，我哋叫做经典歌。 系， 咁呢只歌咧又系你拣嘅、嗯，竟然我真系用咗竟然吓、啊，你拣呢只歌你会唔会识噶？都唔啱年代嘅。咁但系咧，我好欣赏呢只歌里边嘅有几句嘅歌词。咁因为系我嘅老友嘅郑国江老师所写，佢居然话。中间嗰度咧咪情如诗， 嗯， 好简单三个字，风似剪， 嗯、 但系情如诗系夹下边嗰句情难舍，风似剪啊夹再下边嗰句就系意难断、 嗯， 四句交叉咁样，哇！但系呢个嘅景就出嚟啦，同埋咧即系嗰啲风系哇几无情啊，好似铰剪咁样剪咯呢啲雨丝，雨丝又可以剪开。等于即系情难舍，意难断。呢、嗯、个当然系徐小凤嘅《情比如是》。 回忆那天，在雨中你哭过多少遍，诚心悔改。但我心碎没法还原，我相信是缘分，逝去的爱不要它改变，为你挥挥手，一声珍重再见，情如诗，风似剪。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千言情比如诗，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情如诗，风似剪。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千年情比如诗，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这首歌呢是阿辉哥作，郑老师作词的《情比如是》。精彩，唔系好多字，唔系好长，但系最精咧就系咁，最难写 嘅系啊， 真系噶，顾家辉呢个即系神嚟嘅，佢即系好短咧，佢一出咧吸住你四句吸住你啦，已经吸住你，跟住咧好快就好似完咁，但系咧、嗯、就咦又想继续听、啊。同埋冇一啲多余嘅嘢都冇。 其实以前嗰个年代好多歌词都系咁样。 系啊，即系唔使写多余嘢、嗯，无论曲同埋词都系全中。干净利落，好好听嘅一首徐小凤嘅《情比如诗》，但系应该好三个钟头，好似好长，好快嘅啫。而家又十点半啦， 系咯， 过咗一半啦，得可以应该讲为得翻三 part 嘅啫，得翻就剩翻嘅啫，要珍惜珍惜。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多谢你一路未瞓觉，一路珍惜紧以下嘅二千零个。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就网上流传一段短片，声称环保署的指定垃圾袋非常容易破烂，环保署表示有关言论全属诋毁污蔑。影片所涉的并非尚未开始发售的指定袋。署方指出，快将出售的指定袋早已通过国际及或国家相关标准的所有测试，不会轻易破损。相关测试包括抗拉强度、断裂伸长率、抗穿刺力以及抗冲击能力。当局又上载实测影片，显示将 8.5 公斤物品放入指定垃圾袋内，垃圾袋内在摇晃及拉扯下，垃圾袋都没有破损。政府严厉谴责此类假消息，并提醒市民近日有不少打击指定袋质量的谣言居心叵测，市民务必提高警惕，免受人误导和蛊惑。环保署会将怀疑有刑事成分的个案转交警方作跟进调查。香港马拉松今日举行，有大约70,000人参赛，其中超过840名跑手受伤，一死一危殆。死者是一名30岁男跑手，他赛后在港铁站晕倒，送院后不治。亦有一名10公里赛事的男跑手到达终点位置附近时昏迷，心脏一度停顿，目前情况危殆。有急症科专科医生说，40岁以下健康人士如果有隐性心脏病，在剧烈运动后都有机会病发。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及一名旅客的体内藏毒案件，检获约 1.3 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约130万元。被捕男子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名，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该名30岁男子昨日从美国纽约抵港，海关替他清关期间怀疑他体内藏有毒品，于是将他带到医院检查。在经检查之后，医生确认该名男子体内藏有异物，海关随即拘捕他。直至今日晚上7点，被捕人士已从体内排出116粒共重大约 1.3 公斤的怀疑可卡因。正在外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金斯顿和牙买加外长史密斯会谈。王毅说，两国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实现历史性跨越，友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好处。中方愿继续支持牙买加加快国家发展振兴，不断谱写中牙友好新篇章，见证中牙互利合作新成就。史密斯表示，牙买加继续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正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加强经济发展规划，努力消除贫困，期待扩大双方基础设施、经贸等合作，发展强劲的战略伙伴关系。他又说，牙买加高度赞赏中国大国作用，支持并将积极参与中方系列全球倡议，愿推动加勒比国家和中国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明日稍后天气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约18度显著下降至晚上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清劲，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天气严寒，风势颇大及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有大约60个红树林，你对佢哋嘅认识又有几多呢？长春社保育经理曾令希 Thomas 介绍的这个展览，或者可以帮到你了解本地红树林的生态系统。 今次的 What's Up 红树林保育 at 大屿展览，主要介绍大屿山的红树林， 包括生活在红树林的动植物、红树林和人的关系，以及红树林面对的一些威胁。只要市民生活在市区都比较难去接触到红树林，所以都展出了红树林的动植物标本，以及运用红树林资源整出来的手作等等。我们用树枝、3D 打印物料和亚加力胶等物料，就整了一个微缩模型，去模拟一个红树林的生态系统，例如会有海洋、河溪、泥滩和红树林的生境，等大家认识红树林生态之余，亦可以了解到红树林和人的关系其实是很紧密，亦希望可以带动公众去参与红树林保育。 一场来到，除了展览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工作坊给大家参与，再听下 Thomas 的分享。 嚟緊一月尾至四月中，我哋仲会喺东涌社区联络中心举办四场嘅工作坊，包括用海玻璃，即系当啲玻璃樽跌咗落海变咗海洋垃圾之后，佢哋被粉碎，然后冲翻上沙滩。咁而呢啲玻璃嘅碎片咧，经过海浪打磨之后咧，就变得好圆滑。咁所以咧，我哋就执咗翻嚟去做一条彩绘嘅海玻璃颈链。另外，我哋仲会用红树嘅树叶提炼出嚟嘅天然染料咧，去透过护染嘅方式去染一啲布品。 What's up？红树林保育 at 大屿，即日起去到4月30号东涌社区联络中心申翼。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风骚实习生 FSP。 实习 上堂啦， 0004号就系、 是、你好啊，我系小 B Z。 你觉得一个好嘅电台节目咧，或者系 DJ 嘅话，有啲咩嘢嘅元素啊？ 啲听众听落去咧，觉得系好似成班 friend 同你一齐咁样，呢、這、一个咧就系、是。我觉得电台咧最容易俾到大家快乐嘅。 冇错，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In the morning, when shadows are deep, I lie here beside you, just watching you sleep. And sometimes I whisper what I'm thinking of, my call runneth over with love.When you do not see, I study the small things you do constantly. I memorize moments that I'm fondest of.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Moment we both will be old, we won't even notice the world's turning cold. And so, in these moments with sunlight above,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这首的 经典的金曲呢，原本是 Perry Como 叫做 My Cup Runneth Over， 即是我的我这一杯半日了，半日了爱情、啊、我觉得相当之浪漫的一首歌来的。那当然大家听过是关正杰的中文版都未定。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呢，今晚就什么歌都有的，有激情的，有耐心、啊、就是传动到一段往事的。因为英国豪呢，今天我们特别嘉宾呢，他会选了很多不同 的歌曲，但是全部呢都是即感动型的歌来的，即就不是说 抒情， 是抒情感动、嗯、就不是只是比赛型、 嗯、 你知道什么叫比赛型歌？你实知啊，你参加个比赛，系啊，你如果你唱呢啲咧，可能好多时候都冇乜高分噶啦，系咪啊？ 系啊， 系我成日讲笑嘅，即系我哋求其揾一个圈中即系 superstar 又好，你揾邓丽君去参加，如果眯埋对眼，唔知道评判，唔知佢系边个，唔识佢个声音，分钟入唔到啊，一早俾人盯咗去，唔出奇噶，因为你几千人咧、 嗯， 即系一定要有爆啊嘛，系咪、啊？即系你以前都有谂呢？ 呢个年代就比较出爆。 你哋系咪中？你哋以前因为我真系冇乜听好多，嗯、你选歌嘅时候咪都会咁谂嘅？ 都会噶， 系嘛？ 系 啊，我其实初我拣嗰啲歌都系咁，都系爆啲嘅。 系啊， 但系就慢慢发现原来中年好声音嗰啲评判唔系特别 中意爆嘅， 系 啊，系啊，哦，明白。咦，都好快啊，转得啊， 系啊， 所以咧就真系系游戏嚟嘅，即系亦都当然咧比赛得嚟系游戏啦，亦都系一个节目嚟嘅， 系 啊，咁有唔同嘅角度咧去评分嘅， 系 系咪？咁啊，所以不过你赢咗出嚟咧，就喺几千人当中咧系脱颖而出咧，绝对系唔简单。当然里边你其实我觉得你好中意抒情歌嘅， 哦系， 系啊，我哋头先就唱一只抒情嘅情歌，跟住咧又揾一只。大家都好認識嘅抒情歌，亦都令到阿克勤咧真係紅起上嚟。可能我又覺得佢係呢隻歌、 嗯、 先、 啊、 即係後來先至有其他嗰啲紅日啊。 嗯、 紅日嘅相反就係夜晚嘅半月、 嗯。 小提琴行頭，當然係呢首大家熟悉嘅。半小夜曲，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罗启豪。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在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仲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指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在失眠夜，望天边 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一指数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缘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指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只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多谢你的小提琴的美酒，真的一样，真的好像来了个小提琴家。当然了，这个歌英国我想比赛都很尴，即前面很 正， 后面就就算那些歌词不是爆，但是那个心情、那些感情好像要爆出来的样，非常之好听啦、所以咁流行就咁解，亦都好容易即系适合参加比赛。 系， 我估啊，我冇听过，不过 系 应该有人 有噶， 有啊嗬，有人选呢只歌，因为后面好澎湃， 系 啊，即系无论你系中意即系爆嘅啊，即系澎湃啲嘅， 即系有层次， 有层次一路咁样上去啦。不过咧，你月半小夜穷，咁啊揾翻一只我哋好诶城市化嘅月光歌，咁啊呢只歌咧就有个粤语版嘅，其实我都好中意嘅，但比较少人唱嘅，都系许美静， 系 佢自己唱翻，叫做月光歌， 系我识嘅， 你识啊？ 我识的、 啊，不过咧我始终觉得即系可能诶国语我哋少唱啲啦， 系， 咁我都好喜欢佢嘅国语嘅歌词，许美静嘅城市里边嘅。我成日一唱呢只歌，我就谂起香港有啲个 skyline， 嗰啲大厦，有啲天线喺度、然后上面有一个满月，好靓、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地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气，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你，抛开苦痛去解脱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将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诸不理，愿明智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藏早到午夜扑进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接近你。但我在预期你会说舍弃，问事实怎躲避，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泯灭人亦当真你。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诸不理，月明字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晨早到午夜扑进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将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诸不理，月明字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晨早到午夜扑进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接近你。 不要离开住，离开以后。不过如果你离开咗咧，就会有损失，因为啊，罗启豪咧会继续喺最后一个小时咧同我哋唱咗，仲有好多歌未唱噶。不如咧，我哋头先咧就特登咧就留翻有好多利是封咧，就隔疏咁样送，送第三次啦，应该都系最后一次啦，我留翻少少等你吓。你打1872388，咁我哋咧就有专人接你电话啦，然后咧就系咁以倾下偈吓，讲两句恭贺嘅说话，即系迎接龙年啊嘛。咁然后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会派发一套啊精美嘅利是封，咁啊当然啦，一套里边有十个嘅。如果你屋企都唔止十个人咧，你要搵多几个人打电话嚟啦。电话好简单嘅啫，一打就可能通嘅。如果好彩，1872388，咁诶攞咗利是封咧，就唔使嚟攞嘅，因为广播道都要搭车，我哋会寄俾你嘅，系嘛？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即系仅此一次咧，喺龙年嗰度派发就冇噶啦。啊，街当然系冇得卖，啊呢啲系我哋嘅少少情意系真品。最好咧，如果你中意，你咪攞咗利是封咧吓。摆几张金色又好，红色又好啦，吓你见到我啦，如果喺街撞到你可以，系我可能我俾你啦，因为我好多呢啲利是封，我已经储咗二台嘅利是封，啊准备定喺新嘅一年咧迎接大家，迎接所有二台嘅听众朋友，喺街撞到我实会好中意封利是俾你。好，第一个钟我哋还有一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由而家到凌晨12点，我哋都会有罗启豪。一陣間見。 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思い出す春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滲んだ星を数えて思い出す夏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幸せは雲の上に幸せは空の上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 呢个歌咧叫做《Sugiyaki》，原本唔系嘅。我想问下英国豪，我而家即系将呢歌传承啊，吓识唔识嘅呢个？ 我识， 真系识， 系啊。但系我第一个听嘅 version 系广东版梅艳芳唱嘅。 哦，仲要梅艳芳？ 系啊， 梅艳芳唱过呢只歌咩？广东版？唔系杜丽莎咩？ 梅艳芳。 哦，即 系哦，杜丽莎可能唱过。 杜丽莎系原唱嘅。 哦， 即系如果广东版。 诶 ，OK， 但梅艳芳嗰个嘅。 哦，佢有另一個歌詞嘅，哦，佢都有錄呢只歌啊，我又冇乜印象，反而，哦，咁啊唔怪得你啊，全部識得啦，嚇，不過呢只歌就原本係日文嚟嘅，嚇，咁啊嗰個人就叫做 Kiyosaki 個 model， 誒版本九啊，係，咁呢只歌啊我都講過好幾次嘅，呢個故事好得意嘅，因為原本佢唔係叫做火鍋嘅，即係唔係牛肉火鍋嚇，即係叫做喺挺著胸向前走嗰啲咁嘅勵志歌嚟嘅，不過去到美國咧。嗰啲人話：哇！呢、那個歌名咁鬼長啊，有日文嘅，咁啊點搞啊？就算如果英文都好長噶嘛，真係好唔明。不如咁啦，改個日本好食嘅食品，咁然後咧就大家都容易記啦。咁咪幫咗只歌啦，變咗流行曲嘅 number one 啊，叫做 Sugiyaki。所以到咗而家咧，我哋唔係經常聽到呢只歌，不過我成日都會食 Sugiyaki。哎，咁咪翻嚟二千零歌再重咗咧，今日好开心咧，可以请到啊罗启豪，即系我哋中年好声音嘅优胜人，大家都好熟悉佢咧。其实唔需要我介绍，可能你哋对阿英国豪仲熟悉过我啊，因为我就唔系一路睇住啊嘛，唔系一路跟住。咁英国豪咧今日就选唱咗，即系无论英国歌都好啦，本地歌更多，粤语歌、国语歌都有嘅。咁阿边时嘅偶像郑秀文。呢只歌咧叫做《值得》，佢好似话系咪因为系唔知因为要唱国语歌，你学咗好耐？ 系我记得我当时系听到话佢唔知三个月之内学国语咯，好犀利啊！ 即系要好速成， 系咯 速成，咁因为要灌国语碟， 系啦， 呢只歌就系其中一首啊， 系啊 ，OK， 佢第一只国语单曲， 系梗系值得啦，出嚟咁好， 系。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上线的是我，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做，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 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做也做得值得，只知做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上线的是我，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做，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做也做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做也做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做也做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呢、这个歌当年佢一出呢个国语碟啦，吓第一次出啦，呢、这个歌就 hit 啦，系咪？ 系啊， 即爆 爆到， 哇，爆得好紧要，咁、嗯、即东南亚都爆，即系话台湾啊，吓咁啊，佢当年嘅郑秀文就啱啱好当红啦、嗯，即系本地已经诶粤歌又好流行啦，吓。咁係有嗰啲歌手咧，如果係當初即係譬如佢轉紅嘅時候，突然間咧，嗰啲歌啊特別有好似印象梗係深刻啦。咁、 嗯、 特別好似好多啲歌迷一齊懷念翻嗰段日子佢哋嗰啲歌。即係點講？而家跟住譬如校長咁啦，咁、 嗯、 即係睇我都喺訪問嗰度同佢都會講下呢只歌啊啲咁。咁當年我都記得我做緊 DJ 咧，就呢只歌都未係話。怎样主打歌、 嗯、 反而、 嗯、 但是即红起上来就怎都会令到这些歌会爆 的。 那些电影呢即当然 他 先红的是忘不了你、嗯、但是那些电影叫做阴阳错的片尾的时候就播这个歌了、 嗯、 哇一播又爆了因为那些电影就天印翻了原来有一只这么好听的歌、嗯这个歌是林敏仪所作的我很欣赏的一位作曲家歌名当然大家都识幻影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碎仍未带着合意志假若可接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 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晶莹，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怎去开始接触这段情，仿佛知道不会容易，睡梦里追忆里，在寻觅你的影子，你在我的心灵泛起丝丝爱意，你却无法停留，让我捉摸留住你，幻象似的爱情埋葬我心深处，每个冷冰的冷霜，那温暖都作幻象。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中，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每个冷冰的冷霜，那温暖都想你。 我都试过好多次啊，咁嘅，咪真系我哋呢个节目系 live 噶嘛，系咪？因为冇乜点练啦，我哋呢个节目唔好意思，真系同TV 好唔同嘅就系，我哋冇得 rehearsal。因为不够时间，因为有几首歌讲。但是呢就有时会觉得你自己唱的那个版本呢是这样。但是呢Vinci 他们那个谱很明显呢，即不是大家弹错或者唱错，是不夹。他那个谱是还有一个巴，你呢就争一个巴这样。所以变成呢一入去呢就会碰壁。但是我不是安慰，而是我想任何歌手，包括谭咏麟自己，我想他都会试过就是唱这首歌了。因为我们谈很多这些好笑，现在都讲了出来的。当年呢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记得刚才个电视跟他一起做的访问，哇，搞到又不记得歌词了，成地都是那些猫子。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现在有没人这样做的了吧。现在 TV 有那些提字机啊嘛，以前冇嘅，咁啊有时演唱会啊更加冇嘅，咁就写晒啲字贴晒喺个台嗰度，咁啊即系台下啲人睇唔到啊嘛，系佢先睇到咁啊，咁佢都算好犀利嘅，咁啊以前我哋大部分嘅有时我系经常都唔记得歌词，咁啊呢啲唔出奇，歌名就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就幻影式嘅 演绎头先，你当佢幻影式就得噶啦，即系唔好真系唔好唔好摆喺心里边，冇事冇事。我谂心机，尤其是你啲 fans 啦吓，即系系我而家同你啲 fans 讲噶吓，唔使介意吓，我你一定唔会介意嘅，即系歌手系咁。好，其实已经系听到歌曲嘅最精髓嘅地方，跟住落嚟咧，你拣一啲你自己喜欢嘅歌啦， 嗯， 你自己介绍得唔得噶呢只？ 好。呢一隻歌咧，叫做《邊緣回望》，呢隻原唱咧係葉德嫻。咁我第一個聽嘅版本就唔係佢嘅，又係聽林義文嘅。 哦， 係啊，嗯，佢有個 live 唱呢隻歌。 哦， 嗯， 呢隻歌我見係啦，葉德嫻嘅《邊緣回望》，哇，當年滄桑，即係蓦然回首嗰啲咧。 係。 我哋继续系邀请阿英国豪、罗启豪为我哋唱出我哋熟悉嘅经典粤语歌曲《边缘回望》。 树向车旁两边飞，像昨天我已抛弃，曾经。想过死，天将我留下了，地静悄悄，我已觉得丛林实地，愿我可重寻趣味，站到边缘回望时。是角色间奇幻之今生怎自此，天空里雾高歌，地像个壳，没有理想全无憾事，没有不完结故事。旧日我笑一笑，过去记忆只得一秒，活在这刻当闲事，活着就算有感觉，我已经解开这束缚，渐习惯今天的意义，但若我虔诚的问你，有否踏着实地，怎可去逃避？若是我自认不得意，我心中的每个字，仍愿接触你。这刻当闲事，活着我虔诚的问你，有否踏着实地，怎可去逃避？若是我自认不得意，我心中的每个字，仍愿接触你。是我虔诚的问你，有否踏着实地，怎去逃避？若是我自认不得意， 我心中的每个字仍愿接触你。 之后我们有来自恩妮的一首歌，大家一定有印象，歌名叫做《最后的玫瑰》。 昨日那份美可会走得住，昨日那阵笑失去像涟漪，留住快乐往昔往事，想起往日一切我总说愿留住。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还到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嚟炸去，是那心千般处又似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嚟炸去，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心早给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新冠个案近日有上升趋势，有专家预测未来一至两个月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疫情。卫生署早前引入两款来自不同药厂针对 XBB 变异病毒株的疫苗。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讲座教授孔凡毅说，研究显示抽针可以进一步提升免疫反应，而且非常安全，市民无需担心。就网上流传一段短片，声称环保署的指定垃圾袋非常容易破烂，环保署表示有关言论全属诋毁污蔑，影片所示的并非仍未开始发售的指定袋。署方指出，快将出售的指定袋早已经通过国际及或国家相关标准的所有测试，不会轻易破损。 当局又上载实测影片，显示将8.5公斤物品放入指定垃圾袋内，在摇晃和拉扯下，垃圾袋都无破损。政府嚴厲譴責呢類假消息，並提醒市民，近日有唔少打擊指定袋質量嘅謠言，市民務必提高警惕，免受人誤導或者蠱惑。環保署會將懷疑有刑事成分嘅個案轉交警方作跟進調查。香港馬拉松今日舉行，有大約70,000人參賽，其中超過840個跑手受傷，一死一危殆。死者是一个30岁男跑手，他赛后在港铁站晕倒，送院之后不治。亦都有一个10公里赛事的男跑手，到达终点位置附近时昏迷，心脏一度停顿，目前情况危殆。由急症科专科医生说，40岁以下健康人士如果有隐性心脏病，在剧烈运动之后都有机会病发。正在外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金斯顿和牙买加外长史密斯会谈。王毅说，两国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实现历史性跨越，友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继续支持牙买加加快国家发展振兴，不断谱写中牙友好新篇章，见证中牙互利合作新成就。史密斯就表示，牙买加继续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正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加强经济发展规划，努力消除贫困，期待扩大双方基础设施、经贸等合作，发展强劲战略伙伴关系。佢又话，牙买加高度赞赏中国大国作用，支持并将积极参与中方系列全球倡议，愿推动加勒比国家同中国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表示，阿富汗搜救部门已经找到失事的猎鹰10型飞机，机上6人中有4人生还，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余2人的情况有待核实。较早前，阿富汗传媒报道一架客机在阿富汗北部巴达克上省坠毁，这架飞机按照原本计划不会飞越阿富汗领空，事发时可能偏离了航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稍后天气转凉。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天气严寒，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知唔知点解咧？有啲农夫咧，中意半夜三更嘅时候咧，先去种菜啊，或者摘菜噶嘛？ 唔知， 因为越夜越有机啊， 几好 ，organic。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没有不对，怎么不可相对？这爱即使不可一世，仍愿意衷心永许。就算爱没有不对，两心相向不去，你我偏分开这么远，但我始终会每日想你，想你。How can I tell you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我是相信，绝对的相信，人不死，情不休，缘分不可挡碍，绝不轻放。在多远，仍在夜风中为你呼唤千百次。And here's a song I sing for you till we meet again. A dedication, a dedication to the one my love.分开这么远，但我始终会每日想你，想你。How can I tell you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我是相信，绝对的相信，人不死，情不休，缘分不可挡碍，绝不轻放。情无论再多远，仍在夜风中为你呼唤千百次。And here's a song I sing for you till we meet again. A dedication, dedication to the one my love. 深情的爱没有不对。 Danny Chan 他有很多自己心事，他曾经将他放在一只歌里面唱给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一起怀念一下他。 Danny 的我的故事， 藏着以往故事的脸，走进再走出一天，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只是完全无记忆，只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望身边的改变，时候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只是完全无意识，只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问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日日过，想起更多，谁都知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摇转，泪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若快乐总结，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只是完全无意识，只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问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到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日日过，想得太多，谁都知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摇转，泪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 Danny， 当然亦都有 Leslie。 张国荣的一首我觉得是最 romantic 的歌曲， 为你钟情，倾我痴情，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伸手似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言有共鸣，然后对人

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张玛丽、陈丽诗、叶德娴、张国荣、罗启豪，明星，多谢啊，英国豪嚟二千靓歌 ，thank you， 多谢 Albert 老师， 系啊，冇系，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梦醒身边可走出。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美梦。你